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8号通报称呢，调查显示，北京今年的上半年间新设立的小微企业吸纳就业人数明显增加，与2016年同期相比增长超过10%。29号的上午，胡同文化迷你马拉松挑战赛在东四街道的胡同内举办。来自东四街道的35个家庭100余名选手，通过跑步的形式，探寻和感受东四胡同整治后的新变化，了解身边的历史文化。破旧的工业厂房变身为文创产业街区，成为集文化展示、电子商务、创业办公为一体的时尚文化集散中心。作为昔日的机械、纺织、电子、化工、汽车五大工业基地所在地，朝阳区已将30家老旧工业厂房升级改造为文化创业产业园区，改造后的建筑规模达到了193.30万平方米。

却又害怕付出会一无所有，总是羡慕别人过的生活，忘了自己也可以有很多选择。 我不敢相信，原来爱是离我那么近，有点